港方面，正午时分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另外，一度低压槽为华中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九龙塘窝打路道有九龙塘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啦，去到听朝嘅6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雅式士道嘅中快线会临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法国五月艺术节2021今年的主题叫做艺术出走，不如请法国五月董事会主席阮伟文博士讲下点解会咁命名啊？ 大家都因为疫情关系知道边境关闭啦，影响到好多艺术家都唔可以亲身嚟到香港，咁我哋就希望邀请市民大众透过佢哋嘅想象力，透过文化艺术进行一次艺术之旅。 他们今届会和很多本地的艺团合作，会有什么活动呢？ 我们跟以往一样，我们很 ambitious， 我们什么都想做，所以表演方面有音乐、剧场、舞蹈，而视觉艺术那边有展览、电影，也都一同以往，我们有我们的法国五月的美食节，同埋我哋有好多其他教育同埋外展嘅活动都会举行嘅。 佢仲重点推介位于香港艺术馆超现实之外巴黎庞比道中心藏品展嘅展览。 呢个展览咧，其实我哋已经系策划咗几年噶啦。我哋将会展出超过100件双蓬皮杜嘅真藏品 ，Picabia 啦、Magritte 啦都有，大部分嘅都系著名嘅画作啦。但是其他雕塑甚至面具啲 tribal mask 都有，因为今次嘅策划呢，佢係个 based on 神话呢个主题去安排呢个展出嘅。当中好多同神话有关嘅雕塑啦，好难得都可以攞到嚟香港。 第29届法国五月艺术节202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 18222，重要的事要讲3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5月23日星期日啦，又系一个炎炎嘅夏天啊！ 系啊，冇错啊！而家我哋就迎接住呢一个太阳嘅好日子啦，中南行程 系啦，冇错。咁啊，迎接太阳嘅好日子啊，真系好怕热啊，但系 系 啊，怕得好交关啊，吓，即系。 以往嗰啲即係嚇户外活動啦，而家都要等住個太陽啦，匿埋咗先啊，跟住先至夠膽出嚟。 我而家都已經擁抱咗呢個陽光咧好多日啦。我上個禮拜又帶細路去主題公園度玩啦。咁啊，直情咧，即係酷熱天氣之下咧，烈日當空啊，係咁曬足幾個鐘啊。咁啊，收穫戰利品咧，就係因為佢係咁食雪糕啦，每食一件雪糕就滴污糟一件衫啦。 哦，跟住你 預，我就去到職場去買嗰啲咁嘅超級英雄嗰啲衫啊！你睇我而家著緊呢一件， 知得啦， 都係其中一件嚟㗎。係 有冇同你嘅仔件衫一模一樣㗎？ 冇啊，佢哋嗰啲再可愛啲啦。 哦，係 啊， 哦、 因為裏邊而家仲做緊嗰啲唔知咩特價推廣諸如此類咧，好似都係同你講話嚟啦，出汗啦，你出完。看就出錢啦，個銀包度買件衫啦，咁樣。 咁又係啱嘅。 係啊， 佢都希望你做多啲生意啦，係嘛？樂園嗰啲入場人數跌咗好多啊。 係啊，咁佢都要做下呢啲推廣啦，真係。 都啱㗎啦 嚇。係啊，咁啊，而家又有嗰啲咩想你遊啊，想你住啊，係啦，即係總之全部而家好似個夏天咧就刺激緊你啦。 係， 要你高興啦。 我哋都未到最刺激喎，因為嗰啲消費券我哋仲等緊。 我忘記咗啦。 你仲忘記咗？ 我已經忘記。記咗啦，係啊， 我好記住啊， 係啊，係啊。不過你話如果呢個星期咧，即係大家有冇啲咩真係好熱辣辣嘅想做？我發覺其實呢個禮拜真係好多熱辣辣嘅新聞 嘅。係，一陣我哋跟都會講好多啦。係 單單都熱到燙手啊！ 係啊，冇錯。咁啊，譬如一陣間我哋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係啊，咁啊一次過搶走一億人老婆嘅。識嘢完啦！ 你又睇啦，又睇啦，真係冇辦法啫。 咁啊，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即係慢慢傾啦嚇。 星夜緣可以話係最大嘅源頭不明啊。 係 係啊， 成為咗呢個眾人嘅公敵啊嘛。 係 依個我知道㗎啦，明白曬㗎啦。 我冇嘅，我個人好大量嘅。 係啊，不過即係啦，趁住你話去啲咩地方話，頭先話去啲樂園啊咁樣啦，即係我都係，我諗我哋都係啊，即係呢差兩年啊接近因為要即係抗疫啦，係啦，所以都冇得外出啦。其實都發掘香港好多唔同嘅新地方啊。 你有去咗咩好嘢？ 我冇啊，我去咗其實喺中上環一帶啦，揾一啲 隱世鋪頭、 小店啦，去到去行下啦嚇。其實嗰度不嬲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啲小店嘅，咁呢度咩？呢個咩地方咧？一個小社區啊，喺太平山街啊，咁啊喺呢個嘅文武廟再行上少少， 有印象有印象。 四方街嗰度咧，好多好細間嗰啲即係鋪頭仔賣嘢嘅。咁啊去咗一間咖啡店，哇，真係好特別啊！首先咧就係未入去之前咧，都已經俾個外牆吸引啦。個外牆咧油曬呢個嘅 大麻石 藍色啦，跟住然之後畫咗好大隻貓喺度啦， 哦， 超級可愛，好多人已經喺附近嗰度打。 打卡啦， 系啦，咁跟住然之後嗰啲咖啡，而家都好興開啲咖啡店。你有冇發覺其實喺街好多 多？同埋一定要係精品咖啡咯。 哦，係啊， 係啊，好少 sell 話三合一嘅。 冇啦，梗係， 我都想 屋企自己沖。 我都想試下開間鋪頭個賣點係三合一。耶， 咁就做到生意啦， 係 咪啊？佢全網內都係啲好精緻嗰啲手沖咖啡啦。即係啲朋友都話：哇，賣飲完呢只豆都唔知幾時翻家咁樣。呢啲都成為佢哋嘅賣點。即係嗰日都去咗一間好細。世間嘅即係鋪頭仔，就係試下呢啲手沖咖啡，係好特別嘅。佢有啲咖啡豆係嚟自好多，當然啦，唔同嘅地方，一隻係嚟自雲南嘅，哦，好得意喎！雲南係飲保利嘅啫，嗰只咖啡咧，嗰只咖啡豆咧就喺雲南。 有嘅，有嘅。 總之係啦，你有讀過啲咖啡嘅 course， 你知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種保利茶嗰塊田隔離咧做沖咖啡，真係有風味嘅喎。 但係味道好唔好先？ full body 啲啦，係啦，即係好似飲紅，即係飲。咖啡都好似品咖啡咁，佢就嗰個嘅味道就 full body 啲，濃郁啲。咁我試緊另外一隻咧，佢介紹呢個 Costa Rica， 要請教你 咩嚟噶 ？Costa Rica 喺南美洲一個地方嘅火山隔離， 咁會有好豐富礦物質咯，係咪啊？ 啊，佢又冇乜礦物味，反而飲到咩咧？炒窿栗子味多。 炒窿栗子，我證明你嘅味覺係好好嘅。 唔係佢提我啫。 嗱係啦，因為呢個成日啲師傅都話，你會唔會可以品嚐到咧？佢多變啦，又複雜嘅呢一個嘅層次，像極了愛情。 冇錯， 有啲人品嚐到，有啲人係掂唔到。 我有問過一個品酒師嘅，咁我都問過佢，我話點解有啲？佢問佢係咪真係有啲人真係聞到或者即係 taste 試唔到呢啲味咧？佢話有， 會啊。 你知唔知呢啲係咩人啊？ 忙人，佢太忙啦，冇時間靜落嚟， 係 啦。 如果唔係就係犯人。 犯人係啊，佢可能係成日同時間追趕嘅人，一定係啱嘅。所以佢食飯食得好快，食嘢食得好快嘅人咧，就食而不知其味啊。 會啊會啊會啊。 係咯，咁所以佢唔知道，譬如話炒窿栗子係咩味啊？可能係啲檸檬嘅酸啊，橙香味啊。又甚至乎，我諗我哋平時可能品酒有啲咩咩 果香啊， 果香啊，全部冚 爛， 根本全部冚爛都聞唔到。點解咧？就係因為佢食嘢食得太快，佢你嘗試食嘢食得慢啲，慢慢咧記住嗰啲食物嘅味道咧，咁你就喺飲咖啡啊，甚至乎飲茶啊、飲紅酒啊嘅時候咧，你就會可以感受到嚇嗰種味道。 我哋中國人咧都有個典故咧，就《西遊記》裏邊嚟嘅，就豬八戒食人心果。 係 咁個古仔。總之就話咧，佢哋去到有個莊園啦，本來啲人心果唔知點樣食完長生不老好多叽哩咕噜啦，咁啊佢哋咧口痕咧就偷咗一嚿嚟食啦，咁咧人哋就個個咧慢慢食嘅喎，由頭慢慢嚼嚼嚼嚼嚼，豬八戒咧口又大啦，又心急啦，一吞就吞咗落去。结果咧， 发生咩事？ 当佢食完之后咧，个个佢自己食完啦，佢两师兄弟咧，沙僧同孙悟空仲食紧，佢喺隔篱望住佢就话：，喂呀，你其实食得咁滋味嘅，我头先食啊食咗，不过我吞咗落去。我完全冇嚼過咧，我唔知咩味道咁樣，可唔可以俾到我食啊？咁後來大家就會用豬八戒食人心果咧，就係頭先你講嗰種啦。你係吞咗落肚，你冇咀嚼過， 啱啊！ 你冇提煉啦，又冇品嚐啦，佢完全唔知道自己食咗啲乜嘢。 總之佢填飽個肚就得啦。 淨係機能，可能喺個肚嘅功能上咧，就係話我有嚿嘢落咗去啦。 係啊， 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可能有19500種嘅滋味咧， 係啊， 咁就冇啦。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有時真係唔係話啲乜嘢放慢少少，尤其是食嘢嘅時候咧，有陣時真係咧我睇過一個節目，佢都話咧，用心去煮啲嘢食咧，好似將嗰種愛啊～對於嗰種送菜嘅愛咧，擺落去啲食物裏邊，連食嗰個人咧都可以吸收到呢一種愛嘅能量嘅。 愛情，唔係唱呢首啊，原來 趁住炎炎夏日嘅時候，係啊，冇錯，咁啊，四圍去品嚐一下啊！我諗啊，除咗品味食物之外，仲要品嚐我哋四周圍嘅環境。 我以為你話去到沙灘品嚐一下 冰淇淋， 著泳衣嘅少女們添。 好啊，都好啊。 Team 啊，系咪啊？呢个炎炎夏日，红日我爱你啊，有啊，林子祥嘅歌啊， 系啊，哦，哇，仲要加多把声添，真系啊， 哎呀，喂，呢一只歌即系啦，每年夏天咧，其中一只夏夜嘅歌咧，都好想听到啊，希望同大家一齐喺中女集男生啊，同大家一齐 share 分享。 系啊，咁啊，你话喺呢个夏天咧，香港人都自己练成咗咧一身嘅好武功啦，就系即系点样适应呢个咧冇得周围飞嘅环境啦，咁啊，station 咧已经成为咗我哋好似咧即系日常生活嘅 一部分 啦。譬如我自己咧望一望咧，我帮衬嗰一间即系酒店咧，我几乎我嘅 station 嘅行程咧，我其实净系住咗好似两间定三间酒店啫。但系咧，我有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光顾同一间酒店啦，因为我实在咧个人懒啊，同埋嗰笪地方咧，你一系啊。你發覺佢嗰個所謂嘅地點好咧，你就唔想喐啦。結果咧，上次我幫襯佢嘅時候咧，嗰人已經認得我。 又係你啊？ 係啊，佢即係佢有泊車噶嘛。佢泊車嘅時候，佢望咗佢話：啊，你係咪早幾日嚟過咁樣？ 喂，曾志豪，你識唔識咁密啊？你早幾日嚟過，你仲翻嚟嚟得咁快？ 係啊，好笑啊，咪即係我要同唔同嘅組合去噶嘛？同我 friend 又試過，咪話 book 間酒店房 食飯， 咁又會見到嗰個人噶嘛，好笑。所以跟住我都諗下，哇，係喎。我數下手指咧，十次都有啦，差唔多十次啦，即係當然係橫跨可能接近一年啦咁樣，但係都好密啦，已經多對我嚟講， 密啦， 係啊，成年咁滯啦，咁所以而家你好似已經，我嗰次同我爸媽去，佢哋真係難得幾開心，佢話。哇！好耐冇試過住酒店啊， 係嘛？ 係啊，好耐冇出過門啊，咁樣。 係。 咁同埋而家有好處嘅，佢泳池開翻啊。 哦，咁啊係係 係。你明唔明啊？咁你已經可以即係又享受翻佢有少少即係喺酒店裏邊啲服務啊嘛。 呢個都係大家係啦，參與 staycation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活動之一啦。例如之前即係冇咁熱嘅時候，就冇得游水同埋泳池唔開啫。 係。 喂，而家你梗係。梗係想去享用呢啲設施㗎啦，係咪啊？ 係啊，而家又開翻，咁都即係幾開心啊！ 爹哋媽咪去又係另一種感受嚟嘅。 係啊， 你哋係咪分埋一間房啊？ book 唔到同一间，但系咧可以 book 到一间咧中间穿窿打通嗰啲房咯。 哦，系啊，因为我见到有啲 有啲系佢哋唔知咩家庭大房咧、 啊， 有家 系啊，同埋咧就遇到一啲情形就系、是，譬如话你同你屋企人去咁，跟住然之后嗰个厕所嗰个浴室咧系玻璃门嘅。 我就系想讲啦，其实你两间房点都稳阵啲嘅，因为你而家大部分嗰啲酒店咧，佢唔系俾蜜月房你嘅。佢普通房咧，佢嗰、那個玻璃浴缸咧，都係透明地有個外牆，即係有啲好嘅有簾嘅， 係啦， 但係有啲冇嘅， 通常都有簾嘅係咪啊？ 有啲冇㗎，佢蜜月套房嗰啲啦，佢淨係得個磨砂㗎咋，但個磨砂淨係啱啱，淨係啱啱遮住阿小豪嗰個樣㗎咋。 哦，哎呀，你乜都睇过啦， 系啦，所以蜜月套房其实就反而系冇乜嘢咯。咁我都有见到这个礼拜有啲网民都投诉咗，喂唔系嘛，我一家三口去， 系咯， 佢俾间无遮无掩嘅，系个老公投诉。即係因為你喺裏面無論去廁所定沖涼咧，哇！ 沖涼有啲水蒸氣就睇唔到嘅， 咁咪若隱若現咯。但係全部一係就爸爸，一係就媽媽，係啦，點算咧？你話真係 咁都， 所以我 早啲性教育咯。系咪？横掂你哋都一齐冲凉噶啦，系咪啊？会 唔系？睇下嗰个女定仔喎，好多人都系咁讲，仔啊容易处理好多。 如果佢好细个嘅时候，个老豆都会同个女一齐冲噶啦。我想 系啊， 系啊，同个女一齐冲，帮个女冲凉 OK。 唔系 同个女一齐冲就唔系。 唔系同个女一齐冲咧。无论 好 细个可能得嘅，不过咧，我听好多人都话咧，你一去到系叫做两异性别啊，就已经会好避忌噶啦。 喂，不过咁，你话即系父母啊、仔女啊，都系一笔啦，要处理啊。我睇过有一个另外咧，就好似话一个家姐同个细佬啊住埋同一间房， 系呢啲 一齐浸浴，好尴尬啊！ 一齐浸个 家姐话好尴尬， 点浸浴啊？几大个啊？ 十几岁噶啦， 十几唔得啦，大佬啊！ 我谂要着住泳衣啦， 唔得啦。 咁啊，即系都尴尬，都所以 咁啊，梗系啦，唔好搞咁多嘢啊！ 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日本嗰啲，系啊，一齐 佢混浴嗰啲另计啦， 混浴又甚至乎一齐浸嗰啲温。 温泉咧，啊咁又冇问题喎、 啊。所以我都系俾个 tips 大家咧，你最好就真系无论一家人咧几，即系除非从净系同老婆啫。如果唔系一家人咧，你可以开到两间房，或者咧嗰间房咧就大少少，即系等你咧有啲松动走盏咧系好啲嘅。即系我嘅经验就有试过，以为咧喂好稳阵啦，有张有两张床，咁咧咁一张就细路两个自己瞓啦，咁啊同老婆梗系瞓另一张啦咁样。 点知全部啲细路都系拥晒落去你张床嗰度嘅？ 其实唔系想拥喺我度咯，拥喺我老婆度咯。 系啊， 咁我又唔系自己咧，哇好彩有另一张床，咁咪孤苦伶仃咁样。 你就被发放去边疆、啊？ 我咪发放去边疆张单人床嗰度咯，系咁噶。所以我你预间最张床大少少。 不过你去得咁密，即系证明你好 enjoy 住酒店呢种感受咯。 其实我 OK 噶，因为咧我觉得亦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咧，你啊真系要即系当自己啊进入咗嗰个度假嘅状态里边。係啊，即係譬如可能你又會喺前面譬如我住嗰個酒店咧，佢直情喺個商場裏面啊嘛，咁、你好高興地咧，你就喺裏面嗰度買下嘢啊， 覺得自己好似遊客咁樣啊。 係啊，同埋咧，我最後呢兩次咧，我都揞住隻眼打咗個電話，唔該，我想要 room service 嗌早餐啊。我點解要揞住個眼咧？即係我細個覺得好貴啊， 好肉赤啊， 好肉赤啊！但係你真係好似覺得咧，當佢拎埋嗰個早餐餐車，然後擺埋喺個窗台邊嘅時候，你再見到啲細路啊，或者你嗰啲爸爸媽媽啊，好舒坦咁樣咧坐喺度就哇好多嘢食喎，咁樣就話哎呀， 好滿足，好開心。 哎呀，算啦算啦，肉痛一次啦。 不過我真係麻麻地，我真係兩次嘅經驗，我都覺得係。 你個人咁多見識， 唔係，即係叫龍床就不及狗竇。即系就算嗰、那个酒店个房间系几咁哇，好舒服啊，好大，好似好豪华咁，但系都系分开自己间房系舒服，嗰啲枕头啊，瞓惯自己嗰、那个。 所以你话如果同佢 station 我系佢隔篱嗰个，我觉得真系唔知点招，唔知点招呼佢真系。 我老公都唔好中意瞓三宝床，佢通常第一晚咧，佢都系瞓唔着噶，佢第二晚先瞓得着噶。 佢安你心咋？佢同你講 ，Honey 啊，你睇下，我床都怕三寶啊，人我都怕三寶，我都怕陌生噶。 係啊， 你唔水姜 啊？咁咪一次生兩次熟咯，所以我真係麻麻，我真係麻麻地係，即係去過一次兩次咁就算係算。 不過而家咧， 當玩下就係一次兩次。 唔係，你覺得啱嘅。而家咧，我哋成個時代唔同咗咧，即係如果講翻呢個咁樣嘅社會變化咧，而家住酒店咧，你個滿足度咧係低啲嘅。點解咧？ 成日去。 譬如你有機會成日去啦，又或者咧以前咧，你覺得淨係喺酒店先能夠擁有嘅嘢咧。你可能都有啊！舉例，以前咧，你可能去到酒店咧，就話可以睇好多唔同地方啲電視啊。你首先你屋企你都好耐唔睇電視啦，你睇手機。 係啊。 咁你話佢嗰啲台啊，咩外國睇波啊，或者咩 CNN 啊，以前懶係 high 嗰啲咧，你個個人手機又有，上網又有，所以你有冇發現咧？嗰、那個開心嘅指數咧？是低咗嘅，你已經覺得話，我有好多嘢都唔使住酒店，我都享受過啦。 啊，喂，不過咧好笑，我嗰日啱啱行街嘅時候咧，聽到一對情侶喺我隔離啫，那個女仔好大聲講：你幾時又帶我去酒店 staycation 下啫？ 啊， 你有冇噶？你如果唔帶我去嘅話咧，你有冇嗰啲咩咩球會啊，嗰啲咩咩會籍啊，帶我入去玩下？ 球会 系啊，几劲啊！真与假，信你到，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回下有无？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双上弹簧，甜蜜肤浅带动，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下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 点放空，且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 ，yeah yeah， 是快感，感动谁体温？啊 yeah， 又太狠。Oh， so say the wor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六十多岁男子朝早行山期间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朝早大约十点半，这名男子同三名友人行山，由九龙坑往大埔头。行至玉秀峰的时候昏迷，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之后不治。另外，朝早十一点几，一名七十多岁男子在西贡桥咀同友人行山期间跌倒不适，清醒，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初步怀疑他中暑。在台湾，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大，今日再多290宗确诊个案，当中287宗是本土病例，3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6名死亡的个案，累积23人病逝。当局说，今日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90多岁，发病日介乎今个月6号至到昨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的142宗病例最多，其次是台北市的77宗，桃园市23宗，屏东、南投和宜兰县等都有病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三个月，已经接种第一针的市民有124万人，距离免疫屏障有一段远距离。而現時本港疫情緩和，有望清零，正是疫苗接種的關鍵時刻。聶德權重申，疫苗接種中心只會運作至到九月底，因為不能夠無了期運作，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甘肅省白銀市一個馬拉松百公里越野賽遇到極端天氣，21人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赛事在景泰苑黄河石林景区举行期间，有参赛者表示赛事整体在2000米海拔以上，赛事在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突然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局部地区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的情况，导致气温骤降，很多选手不适和体温下降，部分人失去联络。白银市市长表示，事件是一宗因局部天气突变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 作為賽事主辦方，深感內疚和自責，對遇難人員表示沉痛哀悼，對遇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深切慰問。省委、省政府已經成立事件調查組調查。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沙田的大涌桥路有道路扩阔工程，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由大涌桥路左转入安心街。而柴湾的永泰道就有水管更换工程，而是禁止所有车辆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而石澳的大浪湾泳滩的停车位已经泊满了，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到三十五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唔同嘅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地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 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点啊？今个礼拜 冇嘢 啊！暗湿咗几多包诶纸巾啊、手巾啊？ 我系完全冇受到影响。 你冇受影响啊？哦， 我嘅爱人另有其人， 系知嘅啦呢个。 新垣结衣系靓嘅，系纯嘅，但系唔系我 都系结衣， 都系结衣系啦。但系我唔系，另外结衣都唔系我杯茶系啦。我中意阿姨。 系咯， 我中意常元嘅阿姨。 由佛诞讲到依家啦， 系啦，佛诞讲到依家啦，啲人话佢拣得520同全球嘅宅男讲分手， 系 啦，胡阿莲，我要跟我的老公说， 系 ，I see the loo， 系， 系啦，我应该冇讲错嘅呢句 ，I see the loo， 好似系咁样嘅， 系咪噶？ 系啊，日文啊嘛。 你喺边度？边啲类型嘅节目里边？ 日本的动作片咯， 系嘛？ 佢哋唔讲呢句， 我就唔识呢句啦。 有啊，系啊，佢就讲咗啦。咁然后佢就话 ：，Poku 啊，华德斯，我要嫁俾星野源啊！耶， 系啦，系啦，国民老婆之称嘅，即系新垣结衣啦，系啦。就佛诞嘅时候系咪啊？咁就公布， 佢唔系想拣佛诞， 但系咁啱佢我哋放假啊嘛，嗰日就所以咪好记得咯，宣布佢嘅婚讯咯。同 应该冇谂到，原来 乜 你哋对中国人嚟讲系佛诞嚟噶咩？对唔住啊！ 咁啊，嗰日就同佢一齐合作嘅，嗰阵时你哋都讲过呢套戏《 逃避虽可耻》啊嘛，但很有用 嘅星野源系啦。咁啊，算系宣布结婚啦，咁啊，震撼咗整个香港、日本啦。咁我都有问过我身边嗰啲朋友，我点解咁震撼咧？咁样，佢哋话 佢哋多唔多哭呢一个伊桑啊？ 佢哋佢哋有嘅係有唔開心嘅，咁、但係又問佢哋點解會咁突然，即係大家覺得咁震撼，就係因為太突然，因為跳過咗拍拖嗰一格，一嚟就嚇佢哋結婚啦。係 啦，佢唔拖手唔嘴嘴，直接就戴戒指喎。係 你唔知，係我哋唔知啫。 係咯，但我哋身為佢嘅國民老公們都唔知喎，即係大家以為有份噶嘛。 係啦係啦， 都唔知喎，所以我就話咧，原來啲藝人咧 收得好猛， 佢保密功夫可以做到咁加零一㗎。係 係 係。係啊，咁呢、這個嗱呢、這個震撼彈咧就震撼咗幾日啦，我諗大家都應該回復曬平靜㗎啦。你股市都係震咗第一日啫，冧咗300多點。 都好得人驚喎，原來睇翻嗰啲資料講，係啊，係好多女星話宣布婚訊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啊日經都跌㗎喎。 冇錯， 係啊， 佢嗰刻勁過日經。 系 真系大出血， 梗系啦，因为嗰日啊嘛，啱啱就系嗰一刻啊嘛，咁但系嗱都可惜嘅，点解咧？因为佢宣布结婚呢、這个第一个震撼啦，咁第二咧就喂佢 退出事务所， 系啊退出事务所， 佢独立谂住自立门户， 哦即系都继续会有演出 嘅，佢、啊、自己经营， 不过身份就唔同咗咯， 咁梗系啦，变咗啊！大家仲要唔好忘记、 啊、 日本咧嗰、那个即系大男人嘅社会风俗咧，佢系唔会即系保留翻自己个姓嘅。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咧，咁你譬如話林鄭咁啊，因為佢姓鄭，嫁俾姓林嘅，你叫佢都仲林鄭啊嘛。 我知道， 唔好意思，我知道可能會令到成個氣氛唔同咗。 好啊， 因為嚴肅咗啊，因為講咗政治。咁但係日本咧就冇咗咁樣咧，冠夫連埋自己姓嘅，即係你又唔會叫佢做。 星野 新垣太太唔会咁嘅、就直接叫佢星野结衣嘅啫， 都系结衣，不过变咗星野啦。 系啦，即系冇咗个姓咁样咯， 系冇咗自己嘅 identity 啦，身份咁啊，相信好多 我哋都会叫 B B 嘅， 系相信好多即系男人即系、就是、男 fans 嘅心啦，系啊，咁你就对你冇乜特别嘅影响，不过佢真系几靓，好点讲，好平易近人啊，好可爱， 邻家女孩， 系啊，所以系咪咁嘅原因有好多男仔好？中意佢咧？ 都系嘅。咁、因为对我嚟讲，我上一次最大嘅震撼令我心死嘅、应该就系见到谢霆锋拖住王菲嘅时候、我已经嬲咗好耐嘅。我好耐先原谅 到佢。即系你觉得如果阿王菲唔同谢霆锋一齐咧，你系有机会嘅？ 我冇怀疑过，亦都冇放弃过呢个可能性。但系自从佢世纪一拖之后，其实我已经嬲咗佢好耐，我心里边已经唔高兴。佢哋后来佢哋又再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就已经。覺得算數了，我正式退出，我唔再競爭了、所以小事啦。你話而家新垣結衣同星野源呢啲，對我嚟講算小事啦。 咁你覺得係咪好可惜啦？因為嗱，即係傷盡咗好多男仔嘅心，就係因為覺得好似即係咁突然啦。咁第二樣嘢，即係呢幾日都講咗好耐，點解係佢？ 係 點解要揀佢？ 嗱，所以我覺得咧，我哋隔咗幾日之後咧，其實如果沉澱一下咧，你會發覺有幾個角度都有趣嘅、第一咧，我哋不如先從咧。即系女人嘅角度，我想问下你，你会唔会觉得咧？点解呢一个女子系国民老婆嚟嘅？ 我有谂过噶。 乜原来系啦？嗱，咁你又系老婆啊？你自己会唔会觉得乜？原来男人中意嘅老婆类型系咁嘅咩？你会就咁眨眼睇，或者即系加少少新闻报道咧？你会觉得嗱、你会觉得佢拥有咩嘅气质咧？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喺各位眼中嘅国民老婆系真系有原因。 例如 你话女朋友嗰啲就梗系哇，成日法拉利咁样就真系最理想啦。 Yes， 好野艳啊， 系 即系好 sharp 嘅音乐女，哇！ 仲要系即系万马奔腾嘅， 冇错， 难以驾驭嘅， 冇错啦， 仲会令到你咧即系一而再再而三嗰条死气油咧。 男人角度就系咩咧？哇！呢啲咁野性嘅，哇！如果我驾驭到佢，咁即系证明我有咁嘅能力啦。啱啱先都有翻咁上下先得噶嘛，系咪？有种征服嘅感觉，老婆。梗系唔好啦！老婆咁 sharp、咁耀眼、咁惹人注目嘅话咧， 冇错，系啦， 系咪啊？ 仲要系细水长流嘅，你下下条死又咁样， 咪系咯？ 即系你都唔 想噶嘛？唔好再望我老婆 ，OK？ 我嘅私有化咗噶啦， 系啊， 系嘛？一定要保护佢啊！ 同埋，如果你用头先车嘅比喻咧，我谂起咧嗱，你话如果你喺香港，你去中环啊，你就揸架即系唔系即系你由新界去中环啊呢啲路程咧，你话你揸架法拉利 OK？ 梗系好啦， 系啦，但系你谂下，如果你而家你喺美国，你系谂住话哦咩川州过省由东岸去到西岸嘅，你估你系继续想坐住嗰个法拉利喺度嘘嘘嘘啊，定系你话可唔可以换翻一架咧，即系 舒舒服服 啲嘅七人车啊？就算唔七人嘅，起码系咪都有啲避震好啲啊？唔好咁嘈啊！再多少少嘢，因为我要长途咧，我要挤多两个露营包啊！你 sorry 法拉利，你装唔到咁多水、啊，即系。 個分別可能就係咧， 我哋就好難做有錢人啦。我哋咁諗，因為如果揸地氣咁靚嘅啫，已經有好多人服侍你，你使乜諗你頭先嗰啲嗰啲問題咩？全部問解決曬。 唔係唔係，啲咁真㗎嘛？咁如果你話有錢人，我搭飛機添啦。 咁咪係咯。 唔係，但係我哋如果 使乜錢揸飛機？ 打個比喻，因為結婚咧就係人生漫漫長。我想要的舒服七人車，因為我要條路有排開啊，我驚嘈啊。咁、一定要 的，一定要喎，係 啦。 如果唔係，你唔會揀佢 嘅。係啊，但係點解我話呢個係有趣呢？其實男人同女人咧都應該認識咧一啲全新嘅概念嘅。譬如你淨係見到呢個國民老婆，佢唔係話咧要即係譬如我男人成日都話我要身材好正嘅。佢唔係以呢個做賣點啊，好明顯，即係我都冇特別研究過佢身材，但係好明顯你從來都冇人聽過話，新垣結衣咧係肉蛋嚟嘅，冇，你唔會 sell 呢啲噶嘛，你亦都好少 sell 就話，哇，新垣結衣好性感噶，你睇下佢又咧著短裙啊，露長腿，冇，佢係好乖， 好乖，好清純，清純嗰種女仔， 係啦，嗱，佢又唔會係嗰啲咩冷豔啊、高傲啊，啊難以攀爬， 親切啊， 親切冇錯啦， 親切感。唔係高不可攀， 係啦，係啊，咁所以你可能好多女人咧都會諗咧，就係話，咦，原來係咪搞錯咗個方向咧？即係成日以為咧，咪要點樣即係日練夜練啊？又或者要令到自己成為即係以為咩性感尤物啊、高貴典雅成熟啊？即係 唔係嗰啲都要嘅， 唔係嗰啲都要嘅，但係似乎原來咧。好多男人心目中嘅老婆嘅形象咧，係一個平凡、乖巧，最緊要咩咧？就好似好貼心喎。 啱啊！ 佢又要錫你，尊重你。係 啊，成日笑就最啱噶啦！你哋個個都中意望啲女仔。 我以為真笑嘅。 哦，咁梗係啦。 我唔要 sales 式嘅笑容，隨便睇啊！有咩睇啱啊？ 平時你想要 sales 式嘅都冇啊！翻嚟我哋繼續再講。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Stand all alone. Will the shadow hide the color of my heart? Blue for the tears, black for the night's fears.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my heart. 有冇真系好似呢一只歌嘅歌名咁啊？唔好讲啦，唔好想讲啊！真系咧，关于啊新垣结衣同埋阿星野源嘅呢一个分信啊。Rod Stewar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不过我哋今日节目要会讲，你继续 讲吓。系啊，嗱，头先我哋讲其中一个角度咧，就系话佢得到真系新垣结衣啦，得到国民老婆呢一个称呼啦。咁啊，佢重新帮我哋定义咗咧，就系、是、男人拣老婆咧、原来最后中意嘅咧，其实就系呢一种邻家女孩 式。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啦，乖巧型嘅，咁啊，所以咧，可能即系唔知会唔会俾到啲姊妹咧啲启示咧，就系话点解最后咧佢咁耐都唔娶我嘅，或者唔知点咧？唔知即系其中一种可能就系、是。你太強勢啦、你唔係啲男人心目中最典型嘅呢一種所謂乖巧型啦。有啲男士真係佢自問驚咗㗎嘛，係、即係唔係你有問題㗎，係、男人太冇用咗，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你最後點解你要揀結衣 BB 呢一種咧？就因為啲男人唔想俾人哋再即係煩啊，唔想俾人翻去仲食住啊，成日以為翻到就會有個人咧幫我煮面你食啊，我教水你沖涼啊，我又唔會打攪你啦。 所以中意揀啲護士啊、空姐啊咁樣嗰啲係嘛？ 因為佢個物體上佢唔喺你屋企啊嘛。好啦，咁但係國民老公咧，嗱星野源唔係國民老公嚟嘅。即 係 因為佢真係冇嗰個受歡迎程度咧，未去到話咧，即係萬人迷啦，即係你唔係木村嗰啲咁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哋討論咧咩叫國民老公嘅話咧，你就會發現無論講緊韓國啦、日本啦、或者台灣啊、香港啊，即係如果你有講開呢一啲話啊，佢會被譽為係即係全民嘅老公啊、偶像嘅話咧，男人就完全唔同嘅。譬如幾多人想做彭太？彭于晏 系啊， 又或者之前嘅宋仲基咁样嗰啲咧，木村啊呢啲都好多都有噶嘛。你有冇发现佢哋其实就系同咧一个女仔想揾嘅男朋友咧，同老公咧都系同一类人嚟嘅，高大靓仔，有型，有肌肉，帅气，系啦，冇完，冇分别噶。我 都唔系噶。嗱，你话即系男朋友就其实嗰、跑车理论咧、对于女人嚟讲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相似嘅地方。 系咩？但系点解 都拣老公咧？ 你都系拣彭于晏嘅国民老公。 系咁讲啫， 系咪先？ 嗰种危机感四伏嘅话咧，嗱，所以咁样。 又冇人拣林雪嘅，又话中意肚腩肥肥地， 佢迟早都会变林雪。 嗱，譬如嗱，譬如你唔好讲到林雪咁极端啦，咁阿 Bob 啦，咁你有冇人拣佢做所谓？香港老公噶， 但系呢 啲，即系嗱，啲人中意佢，受欢迎， 啲人中意呢啲稳重啊， 系咪 做老公呢啲就系啲侵略性感觉上少 啲，但系你冇令到啲女士会疯咧，就话啊，佢阿 Bob 就系、是香港老公，全民老公，林雪咧就系国民老公，冇噶、啊。是咪先？嗱，譬如你讲韩星， 咁同彭于晏真係差好远啦。嗱，咁咪 所以咯，嗱，所以咧，我就觉得咧，男人咧，男人就真係会有阶段性之分嘅，同埋男人咧就真係好即係实用嘅，佢就会知道咧咩阶段咧就要乜嘢。但女人就好诚实咁话俾你听，我咩阶段其实都想要个靓仔。 咁几时都系想嘅，但系如果唔系好靓仔嘅，都希望可以有啲财力啊、事业有成啊咁样咯。 全部都系，所以我发觉呢个真系好唔公平噶。你要做到國民老公咧，即係各位男士，我諗你都係死一條心。 不過 你都係可望而不可求。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星野源唔係大家心目中嘅國民老公嘅 話，冇錯， 所以咧就俾人鬧到佢點嚇？佢點樣配佢啊？佢點樣襯得起佢？ 而呢個就我覺得咧第三個啟示啦。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唔係門當户對嘅嗱，嗰、那個門當户對唔係講緊話喂你講到星野源好似即係好唔掂咁樣，唔係所謂門當户對，唔係一定型男配美女嘅。甚至乎亦都唔系，系啊！原来所有公主咧，佢唔系一定系等王子噶，佢唔系一定要等王子噶。 你睇下啲有钱佬， 身邊嗰啲女朋友， 係啊， 幾靚， 煙瘦還肥， 咪係咯， 後宮佳麗三千。 咁你睇下佢哋，又真係個個都嚇、 啊，各有特色， 好穩重嘅個個都。 係啊，嗱，我哋如果講翻星野源咧，其實佢最大嘅一樣即係俾到男士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教訓就係咧。大家可唔可以即係睇人嘅時候咧，唔好以貌取人。 係， 譬如咧，當佢澄清呢件信息出嚟咧，大家就淨係奇怪鬧，就話啦，有冇搞錯？冇樣都可以追到女神嘅，早知我都嚟啦咁樣。呢、這個咪就係我哋嘅即係大部分嘅宅男咧，係 傷心嘅情緒咯。 咪太膚淺啦，因為冇人認識到原來星野源其實。好有來頭嘅喎、 哦， 嗱演員、歌手，同埋話做主播，佢都全部都集於一身嘅。 喂，佢好勁嘅喎，佢係嗱唱過呢一個哆啦 A 夢啦 ，YouTube 嘅點擊率有成6000万啦， 係 2015年開始每年都上紅白啦。2018年是日本史上第五个企在五大巨蛋的个人男歌手， 就是这个。喂，你想想 他背景不差、啊、 他是全日本里面五强来的，如果你这样数呢、 啊、 就是他唱歌的个履历。 你不要看他可能是做陶瓷的个 形 象， 没错啦。 他都很多女朋友，多姿多彩、 啊、 之前都。 所以有些人就说他是偽毒 L 咯。即系话，且你扮自己系即系咁样，系咪扮猪食老虎噶？嗱，如果咁嘅话咧，系咪有多个启示俾各位男士咧？ 即系等系扮猪。 系啦，其实即系你要接近个女士，喂，其实你作为女人都可以俾个意见喎。会唔会咧？你见到一个表面冇乜杀伤力， 系， 甚至乎仲有啲猪猪地嘅，但系佢亲近你嘅机会咪容易啲？ 牛仔呢啲咪就系同肥仔一样咯，唔使咪就系吓你吓、啊、一惊咁样咯。成日都话啲靓仔 approach 啲靓女咧，啲靓女好有戒心噶嘛。我哋以前喺节目都讲咗好多次， 咦、啊 你咁靓仔，你出面搞好多女朋友，你搞好花心好唔定？但系可能有一个肥仔或者一个普普通通、其貌不扬嘅男仔，成日对你献即系献殷勤啦，你又好似又冇乜咁嘅即戒心，咁慢慢咪再进一步，再行近啲，咪夺咗个芳心。 等先。但系我哋不嬲接收嗰个信息咧，就系你系靓仔，你就算俾人哋有戒心咧，我起码行埋你咧都容易啲嘅。 佢又唔系太差啫。 系啦，咪系啦，冇错。更何况佢唔系太差。 系啊。 喂，但系咁点解又讲到，如果系一个普通嘅即系男仔咧？佢可能佢冇機會接近到個女神喎。 佢普通係你，因為得唔到佢，你覺得啫。佢冇得，佢一啲都唔普通啊。佢身邊有咁， 其實佢個樣係真係唔差嘅。 唔係， 佢係一個正正常常好斯文嘅男仔。 係 啦，咁同埋頭先講嗰啲才華咧，即係所以我諗應該令到我哋啲男士們咧，即係你覺得自己係呢個結衣嘅前夫啊。係咪應該都要醒一醒咧？就係、 是。 佢有原因㗎。 佢以前嗰啲女朋友個個 都好勁 㗎，係 咪？所以有好多稱號俾佢嘅，又話佢係不孤獨的美食家咯。 嗱，一間即係啦，稍後時間我哋繼續都同大家一齊講下嚇，關於嘅新聞記呢今次嘅呢一單嘢，係咪好多啟示，或者係帶俾大家一個希望咧？ 係啊，我哋唔好再喺度怨啦。 冇錯啊， 你都可以成為下一個星野源㗎。 唔好憎佢啊！ 毒藥。越吃越着迷，不舍得放低，被你肆虐到死去活来，亦厮守到底。突然毒发，呕心沥血，兴奋到自毁，怪也只怪，任自尊给你贬低，让步。便养大坏人，斗胆的说谎，习惯被骗，已令信心摇晃。其实这种沉默才是帮凶，还共同合作绑架我，重组命案，害我还自责，任由我纵容对方。原谅你，先要处死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是否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斗争自己，我都看不起。你想罪人没骨气，怎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信为你，为感情，亦算感情变得悲。 在面前敢开口重伤，便杀掉我最后爱的遐想。无奈你表情上仍做哀伤，试着期待我宽恕你和他遇上。若要陪问你，为何我躺着亦中枪？原谅你先认处死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是否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都憎自己，我都看不起，偏想罪人没骨气，想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信，为你为感情亦算感情变巴闭，请你似令更锋利，请勿痛惜，请擦向心扉，我下决心证明心已死。其实我可以爱惜自己，如果我戒得到你，毒死自有心机，挽留我更令我猜忌。遗憾我暂时无法抽离，却竟疑心死，早已预期被抛弃，请偷情。请做这出戏， 港官员可能对内地情况不了解，部门之间欠缺沟通。一名60多岁男子朝早行山期间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朝早大约10点半，这名男子和3名友人行山，由九龙坑往大埔头，行至玉秀峰的时候昏迷，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之后不治。另外，朝早11点几，一名70多岁男子在西贡桥咀与友人行山期间跌倒不适，清醒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初步怀疑他中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本港方面，正午时分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华中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鲗鱼涌嘅滨海街咧有道路工程啊，去到下昼嘅6点钟，介乎华兰路同埋新威园停车场出入口之间一段嘅滨海街咧会封闭噶。咁近英皇道一段嘅滨海街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咧系禁止由英皇道左转入滨海街。而九龙塘窝打老道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去沙田方向近雅式士道的中快线临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 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齐接种啦！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越上限更适当，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是张敬轩。 好啦，咁啊，三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我哋中女宅男沙恒达啦。新换结衣呢单嘢咧，就有排讲噶啦，今日。 其实可能都会俾大家震撼几天嘅，咁好事嚟嘅，因为讨论呢啲话题都身心有益健康啊，即系唔会咁到胃口啊。系啊，即系反正都系八卦下啫，咁样。咁啊嗱。無獨有偶嘅，原來咧日本咧一個月之前咧，真係一個月之前到嘅啫，四月底啊，都冇一個月。佢哋啱啱先做咗一個咧，佢哋嘅網上嘅調查，嗰、那個題目就叫做咧，你最唔希望佢結婚嘅女性，咁啊好明顯啦，就話喂唔再有嗰啲人我㗎，我唔想佢結婚啊咁樣，係啊，咁啊有邊啲人都榜上有名咧？譬如話啊凌麗瑤啊都有份啦、啊，咁但係咧頭三位咧即係最高級第一位。咪就係新換結衣咯。你睇呢啲叫做咩？一個月之前都唔夠嘅，你仲喺度咧表達出你對佢嗰種唔想結婚嘅渴求。唔、好意思，520嗰日已經同你講話，我已經結咗婚啦。但有個 絕對明 嘅，係啊。但係同埋我覺得咧，有道都係好一個進步嚟嘅。你諗下，一個背負住咁多人期望嘅女性，咁、如果喺我哋以前嗰個世代咧， 就我冇拍拖噶， 我冇拍拖， 我單身噶， 拖到最尾噶啦。同埋你知道咧，即係你已經係嗰啲唱片公司啊或者經紀人咧、一定會同佢講話，喂唔係話你搞單咁嘅嘢咧，咁人哋叫你國民老婆嚟噶，咁你經濟 女形象 係啦，我下出戲揾你拍咩戲好啊？仲係咪可以維持呢啲人氣啊？咁樣哇！而家新即係我覺得即係愛情係或者個人嘅意願咧係大於一切啦。 而家成個時代都唔同咗啦。 咁啊點啊？我係國民老婆，但我都要揾個老公㗎。 啲人都有啲分析都講，喂，新換結衣都32歲嚇，雖然喺我哋嘅眼中，我覺得32歲啫，係嘛？ 因為我哋已經過咗32歲啦。 係嘛？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年紀，但係32歲對係適婚年齡。 冇錯，對，無論係咩地區嘅女士，我諗都係適婚嘅係啱嘅。 係啦。咁所以佢能够结到婚，应该 新婚结婚啊！而家佢叫做 系啊，新婚应该大方送上祝福。同埋我觉得豪仔头先你一句说话，其实都系讲得好紧要。 边句？ 一个鼓励嘅说话，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宅男啊，咩咩又 就追唔到， 就追唔到女神啦、啊。 系， 其实系。俾個動力大家， 冇錯， 是有可能嘅。 係啊，唔好停留喺個把口度覺得可惜。 係啊， 你應該主動出擊。 係啦、啊，你睇下星夜園幾幸福，幸福係要靠自己努力爭取噶。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係啊，如果唔係就會成為歷史噶啦。我知噶啦，係 乜嘢乜嘢乜嘢？ 新換結衣，我知道啦。佢单身嘅身份将会成为历史，但系你哋曾经爱过啊嘛，系咪？系爱嚟噶。今日就系介绍呢一只歌，咁啱得咁巧，又咪唱出你嘅心声啊！ Close my eyes. 就都是其中一隻非常經典的情歌啊， 是是是， 瑞典的組合 Roxette 的 It Must Have Been Love。1987年的時候推出的這張唱片啦，啊啊，寫歌的人呢都 是組合裏面的人來的 Pegaso，嗯啊，他自己講回個創作靈感，他沒什麼的，其實就不是說要想一個人啊一件事啊，總之就坐在個鋼琴那裡彈啊彈啊彈啊，跟然後寫啊這樣就寫了這隻歌出來的， 哦，但是他反應很厲害的，因為 譬如 後來風月俏佳人都拿了來做這個電影的歌曲啦 Pretty Woman 裏面，是是 就是因為 Pretty Woman所以呢一隻歌 先 大熱，系啦。咁啊，當時1987年佢哋唱呢一隻歌嘅時候咧，其實本來咧呢一個呢一首嘅歌曲咧，當時咧喺歐洲咧，成個歐洲樂壇咧都唔係話咁突出嘅啫。 哦， 係啦。咁啊，因為係一隻有聖誕元素嘅歌曲嚟嘅。 係咩？ 係啊，係啊，冇錯啊。 聖誕元素我聽唔到 Jingle Bell 嘅， 你講得啱啊。 哦，不過係咪因為佢嘅背景啊？佢話 Leave the winter on the ground， 即係你講緊住冬天，係咪即係嗰個一個？聖誕嘅季節係咪呢啲嚟㗎？ 其實咧，呢一隻歌咧，當時咧係當聖誕歌咁樣出嘅。 呢隻歌當聖誕歌 係 聖誕老人同佢老婆嘅情歌。 唔係，唔係又唔係話聖誕老人同佢老婆嘅情歌，係當你都知啦，英美樂壇裏邊，其實佢哋好多咧都好中意喺聖誕嘅時候咧出一啲特別版本嘅歌曲嘅。 會。 咁當時咧就其實 It Must Have Been Love 咧。就其實咧就係出一個聖誕嘅版本嘅歌曲，咁咧就喺1987年佢哋推出咗之後咧，其實喺瑞典就 OK 嘅， 係 其他地方咧就麻麻地， 麻麻地 係啦，冇錯。咁直至咧就係風月俏佳人咧，哦，用咗佢嚟到做 soundtrack 嘅主題曲之後咧，哇大件事啦， 係 成隻歌直情係紅到發紫啊！ 係啊，但係其實我想話咧，就咁聽佢歌 chorus 嗰部分咧，其實都冇可能唔中意啦，幾咁激昂啊！ 係啊， 哇！佢嗰，那個即係咁高亢入魂嘅 It Must Have Been Love But It's Over Now， 即係好多呢啲咧。 係啊， 旋律其實係好正， 好正嘅旋律嚟 㗎，啱啊！ 嗱呢隻歌之前個版本叫 It Must Have Been Love Christmas for the Broken Hearted。 哦，哇！咁啊寫到明。 系啦，系啦，有聖誕元素。其實咧，佢成日嗰個編排咧都改變咗，之前咧真係有啲 Jingle Bells 啊，聖誕嘅氣氛喺裏邊。但係就係因為咧，風月俏佳人嗰個監製咧，好中意呢隻歌。其實當時咧，佢哋想揾 Roxette 咧，係寫過另外一隻歌，因為 Roxette 其實嗰陣時喺國際樂壇咧都紅噶啦。咁但係咧，佢話我哋冇時間。我有呢啲歌，你啱唔啱用啊？咁樣。咁 Gary Marshall 聽完之後，OK 喎，咁就揀咗呢一隻歌。咁 Roxette 咧 ，Pegaso 咧就特登為咗《風月俏佳人》咧，將佢重新再編排、再改過，咁所以就 甩咗啲聖誕歌、 聖誕嘅氣氛，係啦。咁所以咧就改咗而家呢一個嘅版本啦。 咁啊，個古仔咧基本上就係描述就話，即係曾經前面熱愛嘅一 pair 咧，而家就分開咗。不過咧，佢仍然要說服自己咧，就是、我哋雖然完結，但係嗰啲都係曾經係愛嚟嘅。不過睇下你點理解啦。如果你調翻轉講就係，我哋曾經係愛嚟嘅，不過而家已經完結咗。 其實呢隻歌好慘㗎， 慘㗎，因為佢不停都喺度講就話咧，我要假裝我哋喺一齊 ，make believing we are together 啦。咁啊，然後裏邊譬如有一啲就話，我好似你手掌裏邊嘅眼淚，不過而家已經變成咗水啦，咁樣即係。譬如呢啲，我諗你都好容易理解到，就係一個傷心嘅情歌咯。係 啊，呢一首係一首傷心嘅情歌嚟嘅。係 啊。 咁啊 ，Pegaso 話佢就創作嘅時候咧，咁啊寫咗，我覺得個好似 mood 到啦，咁啊寫咗呢隻歌，直至咧就係我哋聽到嗰個主音歌手咧 Marie 啦，佢唱嘅時候，哇！一路唱一路慢慢執就唱到 撕心裂肺咁， 系啦，就唱到有呢種咁震撼嘅感覺咯。再配埋咧，如果你記得喺 Pretty Woman 裏邊嗰個， 邊一幕出現嘅都唔記得。 就係咧，當Julia Roberts Vivian， 我記得佢好似做呢套戲嘅時候， 藝名係嘛？ 係啦，坐喺個 Rolls Royce 嘅時候，當佢離開。 Richard Gere 屋企， 離開 Richard Gere，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已經大家即係分開啦。然之後 Richard Gere 咧就再諗翻起佢哋以前大家一齊好開心嘅片段嘅時候，咁就好傷心啦。咁呢隻歌咧，直情係墮入曬講緊曬呢一個， 咁啊係有埋個畫面嘅， 個畫面講曬成個電影橋段裏邊嘅發生嘅故事咯。 係係，咁因為佢個歌詞咧，其實你真係好似電影分鏡咁樣嘅，佢又話 由我哋觸摸嗰一刻開始，又點樣即係分開啊？那個叫做淚水啊、凝結啊，係啊。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出發咧，都直情係可以拍到一出電影噶咯。 係啊，冇錯啊。所以咧就特登為咗呢個嘅呢一套嘅電影啦，特登為咗頭先講嗰個片段啦，嘅導演咧就特登咧係剪到好齊齊齊，就係咩咧？用呢首歌同埋個畫面去交代曬成個主軸。 系啦，你谂下一开始就话喺佢个枕头旁边留低咗一串嘅说话，系咪先？然后佢一醒嚟咧，个卧室就 得翻自己一个， 充满住静寂。哇，掂到我咧，就好似我哋再即系回想起以前嗰一幕咁样。 啱 啊，呢啲咪全部都系电影画面嘅分镜。 系啊，我仲要 make believing we're together， 我仲话啊，我仲喺度幻想个假装，我哋仲喺埋一齐啊，你仲喺我身边，但系而家你已经。唔喺我嘅身边度，咁 it must have been love， 我哋系爱，系爱，有爱过嘅，一定系爱，但系已经 it's over now。 系啊， 一只非常惨嘅情歌，但系咧喺国际流行乐坛里边咧做到嘅成绩非常之好，大 hit 啊！亦都成为收音机里边咧，又系其中一首 airplay 超过百万次嘅歌曲啊 ！It must have been love， Roxette。 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三十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好听嘅一首歌曲 ，It Must Have Been Loved 啊！ 好听都唔及好睇嘅一个袋，更加令到女人神魂颠倒啦！ 你要买嘢俾阿嫂啊？ 哎呀，我都想啊，不过我真系买唔起哦、啊，买得起咧都买唔到啊，唔系应该咁讲，买得起都冧唔起啊！ 你讲头先嗰句都啱噶，买得起都买唔到噶， 系啊，系啦，买得起都买唔到，就算你买得起又买得到，但系你都冧唔到、 啊， 你要先冧咗个 sales， 然后先买到个袋、啊， 原来咁巴闭嘅， 系啊，嗱，其实个古仔咧即系。我係由咧，即係呢個禮拜咧有一個專欄作家啦，大家都成日有聽過佢啦，葉朗晴，佢寫咗一篇文咧，就話啊，佢公司裏面有一個好年輕嘅 assistant 啦，咁啊孭住一個咧，即係下一個係啦，拎住一個愛馬仕嘅一個手袋，咁咧就喺佢哋嘅古仔裏面咧就話啦，喂你如果想買呢個袋咧，同我講啦，即係佢助手同佢講咁樣，佢話。有咩咁特別呢？佢話：你知唔知啊？如果你要買個包送俾人嘅話咧，我係可以咧幫你用唔使太過叫做出賣自己尊嚴同埋嘥咁多時間嘅方法咧，都買到咧。佢哋傳說中嘅三人組合啊 ，BKC 組合啊，即係呢個咩 Birkin 啊 ，Kelly Constance。 咁然後咧，佢個古仔喺呢篇文裏邊咧，佢就再話啦：嚇咩意思啊？即係如果咧唔識你嘅話咧，我有錢都買唔到呢三隻貨㗎。佢話：係啊，你知唔知要點樣買㗎？好啦，咁然後咧，佢就介紹咗一個概念啦。佢就話咧要配貨、哦。咩叫配貨呢？佢就咁講嘅。如果你睇中咗一個80,000蚊嘅即係手袋。你唔好以为你攞80,000蚊就买到，佢话你首先咧系要买超过80,000蚊金额嘅其他货品，例如买佢哋嘅皮褛啊，买第二个手袋啊，买佢哋啲鞋啊，或者直情唔知买一啲第二啲东西。 即 系 买佢哋品牌嘅，除咗手袋。 系啦，咁佢话个 因为你买唔到系咩？ 唔系，佢话原因系咩咧？佢话佢背后嘅理念就系话咧，喺你买我哋嘅。嘅牌子之前，首先你要證明你係中意我哋嘅牌子。 哦，即係你要係忠實 fans 先，唔係淨係用我的袋嘅，你身上面所有嘅配襯嘢係咪用我哋品牌先？ 係啦，咁然後咧，佢據講嚇喺佢呢篇文講咧，佢就話嗱、那個流程咧就係你入到去求其揾一個咧所謂嘅 sales assistant， 咁咧呢個就係你嘅配貨員啦。咁跟住咧你就同佢講話，我想買鞋啦，買外套啦，買呢樣買嗰樣啦，買夠咁多嘢之後咧。仲有比例㗎喎，佢話呢配貨同埋你真實想買嘅比例大概1:1或者1.5:1啦咁樣。 哇點啊。 咁即係話呢如果你想買一個袋係80,000呢你要畀多120,000。 哇。 係啊，甚至乎1:1呢你要畀多160,000都不等嘅可能會即係再誇張啲。咁佢話咁點啊我買完之後咁點啊佢話嗱仲有暗號㗎喎你買到呢3-4萬嘅時候呢即係買多3-4萬啊。 你就要開始跟他講話，其實咧我都想揾一個手袋啊，我中意咧橙色啊定唔知咩色咧。咁佢話咧嗰個所謂嘅 sales assistant 咧就會開始意識到，你想買個袋係 嘛？其實嗰個 sales assistant 點會意識唔到你想買個袋啊？ 唔係，但係佢意識到你有能力買啦。 買咁多嘢 係啦，咁然後佢話咧先至能夠咧進入佢呢一個咧真係俾佢揀袋嘅世界。佢話、恭喜你啊，你就已經轉翻入直路啦咁樣。 已經成為咗 VIP 啦，係咪？ 係 VVIP 啊 ，sorry， 係 VVIP。 咁我係買咁多十萬。 系啊，咁嗰个 V 第一个系咩咧 ？Very important。 但系佢得一个 V 啫嘛，佢有两个 V 喎。 V V 咯 ，very very important 咯，系啦 ，extraordinary important 咯， 系咯。咁嗱，呢个就系佢喺呢篇文里边佢讲出嚟嘅其中一个经历咧，佢就话：哇，大佬， 喂，真定假噶？ 嗱，后来咧，我上网咧，我睇过咧好多，特别系真系讲呢个品牌，爱字头呢个品牌咧。无论是 YouTube 啦，定系啲文章啦，啲八卦访问，全部都是话俾你听，系真嘅， 系真噶。 佢话入到去买袋啦，就一定要咧有个配货嘅流程啦，你要另外买好多一啲即系林林沈沈嘅物件咧，佢先至会能够冧得掂嗰个 sales， 然后咧佢先至会俾一啲咧你嘅心头号俾你咁样。 系，我明啦，即系好似你追女仔咁样，首先咧你就唔系话一嚟咧就已经要可以追到手嘅，你首先要慢慢感动佢先。 冇錯冇錯，如果你話咧買嗰個袋咧，就等於係你想拖佢手仔。 係啊， 點止拖手仔啊？不過費事講咁多啫。係啦，拖佢手仔，係啦，但你就唔可以淨係拖手仔嘅喎，你要先了解埋佢嘅喜好啦。 唔係拖手仔啊，你係要令佢對你先有好感先。 啊， 係係係，就唔係拖隻手啦。 唔係啦，即係你如果你嘅目的係想買嗰個袋。就等於你對住個女仔咧，你係諗住拖佢手仔，但你就唔可以一嚟就話可唔可以俾我拖你啊？ 係啦， 唔得嘅，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嘘寒問暖啦，關心佢隻狗啦，喺佢面前出現啦，老市場出現啦，買好多唔同嘅嘢啦，係啦，到你買到差唔多啦，有16万、18万啦，佢話你個人都幾好，你係咪想拖我啊？係咁，佢就會。 唔识过马路啊！ 系啦，佢就话你就能够有呢个限量版嘅拖手机会啦。咁佢又成正比喎。如果你唔单止想拖手，你仲想拖埋佢只狗，哇！咁即系登堂入室啦。你就要再做更多嘢啦。 呢啲之前好多人都喺外国买噶啦，不过系可以去旅行嘅时候系嘛，去法国啊，系啦，去巴黎啊嘛，去总店啊嘛。 但系都好难噶话， 都系要买咁上下。 你咪又系要取悦佢哋？ 咁嗰啲系计翻嗰啲即系 currency exchange 嗰啲外币兑换啊，又可以退税又悭好多啊。 唔系，但系你要烦啊嘛，所以 都烦噶。 我中意。剛才我跟一個女同事傾偈的時候，我跟她講呢單新聞，那個女同事很不經意地講一句： 唔係啊，我覺得係嘅，真係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咧， 你又知道你同事講咩嘅？ 我聽到你同嗰個女同事講。 哦，係啊，佢點講啊？ 當然你話嗱，頭先你都講啦，同啲 sales 話要買幾廿萬嘢，跟住先至買到個袋啦。 係啊。 即係其實香港有好多鋪頭啦，即係買啲名牌嘅鋪頭。都有呢一隻手袋啦，尤其是啲二手店啦。OK， 你話二手啊，我用過，我唔用嘅。係 咯，我要全新喎。 人哋都有啲新嘅，你俾得起錢嘅，你都唔使咁麻煩。 真係唔使咁樣配貨啊？ 使唔使配貨？你攞錢出嚟。去直入到去都即刻有啦， 即系我一嚟就大你20万，佢就会俾个80000蚊嘅袋我。 咪有咯，你8万咪8万，10万10万啦，使乜咁烦？ 咁又话嗰啲咩限量有钱都买唔到噶嘛？ 咁嗰啲限量就真系好难买嘅。 系咯， 咁嗰啲真系可能一年即系出得少少，咁嗰啲你咪等成日都有啲拍卖会噶啦，你俾得起钱咪俾200万买过咯。 但系头先我嗰个女同事嗰句霸气啲嘅。我特登問佢咧，我話你了唔了解咧喺裏邊買貨嗰個流程係咪真係咁樣冧個 sales 咧？嗰個女同事佢點答？ 點答啊？ 哦，你唔冇聽到咩？ 咁冇聽唔到啊！ 我啲袋都人哋送噶，使乜自己買？ 可以話好霸氣喎！ 哇，呢句真係各位啊！我保證，如果佢喺我面前，我真係大巴大巴升 落去， 升相識，因為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好。佢嘅仲佢個金句就係話。啲袋都系人哋送， 咁啊系啊，啲袋 我使乜自己走去同啲 sales 周旋真系， 所以麻烦都唔使佢自己啦。啊，呢、這个女同事 好犀利， 嗰个女同事真系好有本事啊！佢 系啊，即系等于咧，我都话落NBA 啲球星咧好中意斗嘴嘅。嗰阵时有一个球员咧，咁就挑战 Michael Jordan 啦，佢就话：喂 ，Michael， 听讲你啱啱有个法拉利，我都买咗个红色嘅，劲唔劲啊 ？Jordan 同佢讲话。sorry， 我啲车系赞助商送嘅， 使乜自己买 我冇自己买过车， 系咯， 输咗， 身份唔同嘅，算啦，仲有好多方法买袋嘅。 你话传说中咩啊 ？BKC 啊， 是但买过啦 ，OK 得唔得？前怕会长大 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化，从不容易。善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初生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从没有过失败，怎么看到世界？春秋中悟出一个境界，四季灿烂与衰败，平凡与险隘，年月里学会如何更愉快。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精神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用心灵磨去了千次，好一步变绝踪，人生不都变全都尝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本地感染个案源头不明，累计确诊个案达到11832宗。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孕佣，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呢名孕佣在2月20日经新加坡来港。近月曾经同四名外佣住在油麻地宝宁大厦，其后在上个月6日至到今个月19日入住准雇主位于何文田白雀街白雀园的住所。他在今个月4日曾经接受强制检测，结果属于阴性。今个月21日按照强制检测公告，到位于油麻地的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之后确诊。另一宗输入个案是一名今个月18日从美国抵港的20岁男子，星期五开始发病，之后确诊，并没有验出大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在台灣，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擴大，今日再多290宗確診個案，當中287宗是本土病例，3宗是境外輸入。另外，新增6宗死亡個案，累積23人病逝。當局說，另外有共170宗本土個案追加至今個月16至22日的單日確診個案之中，主要分布在新北市和台北市。 當局又話，今日新增嘅本土病例年齡介乎未滿五歲至到九十多歲，發病日介乎今個月六號至到尋日。個案分布以新北市的142宗病例最多，其次是台北市的77宗，桃園市23宗，屏東、南投和宜蘭縣等都有病例。一名73歲男子朝早在大埔富善街懷疑從高處墮下，跌落一間凍肉鋪的凍櫃，警方話個男子表示自己從樓上嘅老人院露台墮下，暫時列作有人意外受傷處理。事發喺朝早大約七點，店鋪職員聽到巨響，發現一名男子倒卧喺凍櫃，救護員到場將佢送到大埔拿打素醫院治理。送院時清醒，佢報稱頸、背同手痛。一名六十多岁男子朝早行山期间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喺朝早大约十点半，呢名男子同三名友人行山，由九龙坑往大埔头，行至玉秀峰嘅时候昏迷，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之后不治。另外，朝早十一点几，一名七十多岁男子喺西贡桥咀与友人行山期间跌倒不适，清醒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初步怀疑佢中暑。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向康庄道桥面。九龙塘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去到听朝的六点钟，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雅式士道的中快线会临时封闭，一带车多。而大埔的东昌街就有道路工程，介乎宝湖道和南运路一段的东昌街会临时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而东铁线过海新路段接驳工程在下星期一5月30号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站的列车服务会暂停。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是接纳自己。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杀很大。 今日都可以叫做新援结依日，可唔可以咁讲啊？ 唔系，我哋希望咧，等大家有个了断啦，之后就唔好再搞人啦，忘记佢啦。 系、 哦，你可以继续支持佢嘅，但系唔好咧，再夜晚午夜梦回嘅时候咧，就喺度话啊，老婆唔好走啊，唔好跟佢走、啊， 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人妻啦， 系 咯，做咗人哋嘅老婆啦。 系嗱，讲真啦，佢呢一段嘅爱情故事咧，闪婚到咁快速咧，其实我谂大家得到嘅资讯都唔多嘅， 系啊， 咁所以咧都系好好地咧，等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你心目中的女神啦，同埋呢一位嘅星野源咧，究竟佢哋喺呢个短短几年里边，鲜为人知嘅爱情经历系点嘅咧？ 你又知嘅？ 因为我睇报纸。 系啦，发生得咁突然啊！佢哋嘅爱情故事系点样嘅咧？ 系啊， 首先就系同点样话？一句说话有关嘅喎。 啊，当然就系同佢嗰个即系、拍摄先啦。系咪呢一个逃避虽开始，但很有用？就2016年就演出。原来隔一年啫，佢哋已经传出绯闻嘅啦。 啊， 系啊。 咁啊，但系佢哋挞着咧，好似都系化，系咪啊？我都系睇报纸，我哋 拍 完套戏之后咧，咁先至话系用结婚嘅大前提，系咪啊？交往系啦。咁但系即系你都要成日见到对方先得。你知拍完一组戏，都未必成日见得大家。但系原来咧，佢哋真系可以成日见嘅。点解咧？ 系啊，因为话2018年嘅时候咧，就话佢哋好似即系见到阿星野源咧搬咗去新垣结衣附近的屋企住，咁啊附近成点咧？讲到就系话几秒钟可以喺对方屋企度，大佬。 喂，几秒钟咁 系咯？ 咁住隔篱房系嘛？ 隔篱屋都得嘅。 咁或者即系要同一层， 同一层咯。 系嘛？即系隔篱座喎。 即系近到咁喎，而家系。 哇，系咪咧？ 系啊， 真系。 咁但系似乎就后来仲有人撞破添，就话你哋系咪同居啊？咁佢哋都话唔系啊，咁样。咁但系到而家佢结婚嘅呢一个婚讯宣布咧，佢都话佢哋冇同居噶。 系，即系冇话哋 冇呃你嘅咁样。 冇同居系啊，咁啊，而且佢哋宣布就仲讲话，系啊，唔系因为有咗 BB 所以先至话结婚系嘛？ 系啦， 要交代得好清楚添。咁但系佢哋嘅爱情古仔系点样发生嘅咧？系咪中意咗好耐？好似话星野源都中意咗新垣结衣好耐噶。 系啊，嗱，故事就要由咧2017年嘅一本书出发嘅。我哋成日都话咧，大家低估咗星野源，佢既系可以做演员，又系可以唱歌，甚至乎仲系作家。因为星野源咧2017年咧就出咗本书叫做《从生命的车窗眺望》。咁你谂下几犀利啊！即系哇，喺生命嘅车窗里边望出嚟， 望都望到佢 嘅，系啦， 眼中 其中一个篇章就系写新垣结衣。 哇！ 各位男士，你谂下啦，你点解追唔到女神？系、咪因为你冇出到书咧？系咪你书里边你咩都写晒，就系唔记得写女神咧？呢个第一啦吓。咁咧，佢个标题直情写住新垣结衣这个人，佢点形容佢嘅呢？ 哇！佢形容佢系一个好好嘅普通女孩。 即系其实佢系好嘅， 赞紧佢， 不过系普通嘅。 系嗱，普通系乜嘢呢？普通都有解释嘅， 系 唔系形容佢个样嗰啲普通？就 系 话佢个人啊，同人哋相处嗰种态度啊。咁啊，星野源咧，佢就讲佢话新垣结衣，佢话喺佢个眼中，佢话佢完全冇一啲自我膨胀嘅感觉，因为佢已经好红噶啦嘛。 系冇错。 咁啊，呢个普通。第二就话佢冇令到周围嘅人都觉得哇， 好紧张， 明星啊，呢个巨星啊，好紧张啊，咁样。 系。 仲有一样嘢，吓，佢就话冇一种令人情不自禁啊，系。佢是巨星，我样样嘢都要睇下佢嘅眉头眼额先，我要就佢 配合佢， 冇错，完全冇呢啲嘢。 哦，呢方面同我哋一样， 系啊，平易近人。 系啊，我哋都我哋冇巨星嘅架子啊。 系啊，因为我哋唔系啊嘛。 系啊， 唔系我唔系啦，你系。 我都系噶啦，系啊，我都系唔系噶，系咯，我哋都 荷里。我知你系 superstar。 系啊，我哋顶笼都系去到荷里活。广场嗰边嘅巨星嘅啫，真系系啊！咁佢就话佢同一个普通女仔一样啦，发生有趣嘅事情嘅时候咧，佢话佢会同大家一齐笑，就唔会嗱呢、這个我觉得佢讲得好好，我明佢咩意思啦。佢话同佢一齐有啲有趣就会一齐笑啦，讲亦都会毫无架子咁样回应啦。佢话呢一种普通咧系演艺圈里边咧最难能可贵嘅。咩叫做我明咧？ 点解 有好多香港啲女仔咧、有阵时令到男人觉得好头痛嘅就系、是。 点啊，讲咩佢冇反应嘅。 嗯， 讲完之后咧，大家笑咧，佢就俾个礼貌嘅微笑你，即 系 好似觉得咧你讲嘅嘢好无聊啦，佢唔想笑啦，又或者佢觉得冇趣啦，又乜嘢？新垣结衣佢就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就系话你讲乜嘢。佢都會識笑，仲要係大家毫無顧忌咁樣笑， 即係冇架子，因為佢係好紅噶啦嘛。 呢個好緊要啊！你要識得喺適當嘅時機，你都要同佢融入下。你下下都覺得話咁無聊嘅，有冇笑啊？咁無謂啊！ 但係咁，因為佢係新垣結衣，因為佢係即係平易近人啦，個性格咧性格啦，所以大家會咁睇啦。咁但係如果佢又好容易笑嘅，但係佢又冇咁討好嘅，你都會覺得佢咁虛偽㗎。 我都唔係喎，如果佢笑得好， 會會啊、 如果佢笑得好嘅話咧， 笑得好啊， 係啊，跟住啲笑得好假都話sales 式嗰隻笑咧，真係唔掂㗎，買袋係嘛？哦，你買五個啊笑咁樣。好啦，咁跟住佢話佢又讚佢好普通啦，咁、然後咧就話啦，星野源從一本書度咧，佢話兩個人咧扮夫妻嘅時候咧，有好多好多對手戲啦。佢話咧，我每日至少都可以有一次讚佢，你呢個人真係好好啊嘅機會嘅。 哇！ 即係咩意思啊？佢講佢直情誇張到就 唔係嗰啲對白嚟 嘅，唔係對白嚟 嘅，呢句唔係對白嚟。 係啊，呢句係佢嘅心情嚟嘅，即係佢話咧，新垣結衣真係好好，好到咧，我每日都有一次機會可以讚佢，你今日真係好好啊。 嗯， 哇，我就係想問，你覺得自己人生有冇能夠做到每一日都俾人讚一次？ 哇！ 仲要真讚喎，唔係嗰啲話啊，唔該曬，幫我買一個飯上嚟啊！ 佢點樣令到佢讚先？佢做咗啲咩嘢咧？ 係啦，舉例啦，佢話咧有一次咧，新垣結衣個細心係點咧？佢話當佢發現咧角色戴嘅眼鏡咧就掂到手指模，咁啊諗住咧即係星野源自己啊，諗住咧就揾負責道具嘅工作人員幫忙嘅時候咧，佢話新垣結衣咧就已經同嗰個工作人員咧就招手，即係話咧佢都星野源都未出聲。新垣結衣已經留意到佢自己拍檔嘅眼鏡污糟咗，仲揾工作人員幫手抹咁樣，係啦，咁然後咧，即係佢即刻向佢道謝啦，佢話多謝你，多謝你，佢就淨係話哦冇嘢冇嘢冇嘢，咁啊就走開咗啦。咁佢話佢嘅結論咧就係佢覺得新垣結衣咧，佢真係一個隨時隨地都會留意身邊嘅人究竟有啲咩需要，好關心。 系 哇，即系如果男士又想学，女人又想学咧， 呢啲就系 girlfriendable 啊， 真 系 系唔系，但系真系都有啲难啊。你要系咪其实都代表咧嗰阵时嘅新垣结衣都好有留意到星野源咧？ 或者佢系咪已经对佢都有啲好噶？ 系啦， 系啦，如果唔系佢唔会咁细心留意， 即系咁容易留意到哦，佢眼镜污糟咗， 咪唔得掂啊！个男主角都话好中意佢， 系啊， 会唔会啊？ 系啊， 咁但系佢亦都系一个好认真嘅演员嚟嘅， 系 咁啊！呢个亦都系值得星野源欣赏。咁啊，每一次做完剧集之后，我哋要跳只舞噶嘛？ 系啊，嗰阵时片头嗰个恋嗰只歌就系只舞跳嘅， 系咁啊！呢只舞我哋初初做嘅时候，话其实真系好复杂啊，又话即系冇乜点样教过佢哋，咁但系佢哋成日都要一齐排舞。咁佢话啱啱开始排嘅时候，之前啊就俾咗求其俾啲嗱，你咁你照呢条片学啦，咁样导演叫佢学，学完之后咧，星野源就话啦，哇，我知呢只舞好难跳， 系， 但系新垣结衣用尽晒佢所有嘅能力， 系。 記得曬所有嘅舞步，學曬所有嘅嘢。 佢仲要係喺正式排練之前，佢已經學識咗。 學曬啊！ 即係話佢一嚟到嘅時候，佢已經話我學識咗啦咁樣。哇！呢個緊要咁樣。 超級認真啊！話 係啊，咁所以佢話佢點樣讚啊新垣結衣咧？佢話正視眼前嘅功課，超越障礙，仲可以隨時關心身邊嘅人。哇！賺到 係啊， 即係頂級噶咯喎，已經 冇錯。 係啊，咁啊，同埋你都見到咧，佢哋兩個互相有啲欣賞嘅，因為咧星野源就話咧，佢好中意讚人。但新垣結衣就話咧，自己好怕俾人讚，佢覺得有啲難為情，所以咧佢就話啦，星野源就話啦，我只好喺呢度偷偷寫成文章，內心祈禱，希望佢喺咧即係嗰套戲啊殺青之前咧，都唔好睇到我呢個信息啦，咁樣。2017年， 耶、其實根本就好像表白示愛的文章咁樣。 啊、但如果你而家睇翻咧，我想你應該會明白咧，佢哋嘅愛情故事咧，唔係話突然發生嘅。 係係係， 係咪啊？ 一步一步慢慢 有累積啦，有鋪排啦， 啊、 互相欣賞啦。 啱啱、 我好中意讚人，但你唔中意俾人讚，咁、我不如我就含蓄啲去讚你。 啊、 你又留意到我的需要喎、 啊。啱啊啱。 哇，同埋我覺得佢亦都吸引。你有冇發現啊？佢由頭到尾星野源咧，佢都冇話過咧。 佢係因為覺得佢靚啦而中意佢。佢話佢夠普通啦，夠真啦，同埋認真。 係、 哇！ 即係佢係從心底裏邊咧，由佢內在美發掘。不過佢都有外在美嘅吸引先，咁所以先可以肯發掘對方嘅內在美嘅啫，係咪？ 所以如果你要讚一個女神咧、你唔好再讚佢靚。我相信佢聽好多。你應該學星野源咁樣讚法。 係。 你讚佢細心，你讚佢平易近人，你讚佢點解你會咁留意到人？可能你都有機會能夠追到你心目中嘅女神。 學識咗跳呢隻舞先講啦，係啊。 咁佢咪會陪我一齊跳啊？ 跳埋呢次啦。就要成为大家眼中最幸福的人了，是吧？ 要努力的，要努力维持下去的， 要努力搬近一点，近水楼台，日久生情。 不希望大家从星野源他17年的那本书里面的章节呢、学到他是怎样欣赏一个女人。真 的我们都学到怎样欣赏一个人，或者这个就是得到爱情的机会，有星野源的暖啊。 是啊，不过呢日本这个社会永远都是充满着天堂与地狱的。即是他这单新闻就固然是令你很开心啦，有情人终成眷属啦。但是你想想日本呢 其實而家有人結婚咧，簡直我覺得啊，佢都開香檳。 哦，你講得啱啊！ 係咪係個政府都要開香檳咯？哎，終於有人繼續肯結婚啦！ 因為嗰啲 拍拖意欲都低。 係啊，即係你諗下嗰個草食男啊，由以前嘅草食男去到後來咧，直情係淨係中意嗰啲即係 厭食症 啊，淨係睇嗰啲二次元就已經夠曬啦，都唔需要有即係真實拍拖嘅。所以咧，即係啊。即係抄一筆啦，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嗰啲即係社會分析咧，成日都以為話慘啦，日本嘅 AV 咁盛行咧，會唔會令到佢哋咧刺激佢哋咧，就滿腦子都係歪念咧，就全部都係要做嗰啲曳曳嘅嘢啊，成日諗住同人哋發生關係啊，教壞細路一定係諗呢啲噶嘛。誰不知當越嚟越盛行咧，佢反而令到咧好多日本嘅男士就話啦，我對性呢樣嘢咧，其實已經唔再渴求啦，因為唔需要有真人啦， 觀感嘅刺激喺 係啊 呢個畫面光幕 都有啦。我睇 video 已經夠啦，咁咧原來連帶關係嚟嘅，因為佢已經冇咗嗰種實際上有需要咧，佢話我唔使有真人啦，好煩啊，唔好嚟唔好嚟唔好嚟，咁佢。更加唔需要有伴侶， 啱啊！ 嗱，即唔係話 亦都唔需要有下一代，人口老化咯，全部國家都係老人家咯。 係啦係啦，原來你幾樣嘢撈埋嘅喎，即當然唔係話咧，你係為咗要同人哋開心，即所謂行房，你先至會去結婚啊拍拖。但係佢互為因果噶嘛，佢其中一環唔使喎。咁於是乎咧，你嗰個誘因咧越嚟越低嘅，即係話哦寂寞啊寂寞睇大咯。 咁所以就 要拍拖好煩啊，拍拖好煩啊， 唔準佢哋再拍，唔準佢哋再出。 唔係咁，於是乎咧就 咁啊， 唔係，所以咧日本咧就頭先。我哋話即係好天堂同地獄咧，呢邊又好開心啊，相一對。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咧各種嘅原因咧，佢哋有嗰啲叫做孤獨死嘅問題。我哋好耐都講過啦。咁呢啲孤獨死咧，佢話最近喺日本咧有個討論嘅點咧，就係話點樣可以解決孤獨死。有以前啲人咧就會話：，唉死啦！不如男人又好，女人又好，不如我四十歲之前咧，我快啲揾人拍拖結婚啦。如果唔係咧，我以後孤獨死噶，即係可能係會冇任何一啲社交嘅朋友，然後孤零零死都冇人知。 孤零零死咗喺间屋度，发生系好多时发生。 冇错，冇错嘅。咁点知咧？佢哋就话啦：，喂，其实咁好难嘅。我点解会落得一个担心自己孤独死？就因为我拍唔到拖啊嘛。但我而家为咗解决孤独死，我去拍拖。 系 边有咁容易啊？即系等于你话我惊自己穷死，咁不如你快啲做李嘉诚啊！做到我唔使惊穷死啦，系咪？所以佢哋咧而家有 谂啲乜嘢？ 佢哋最新一个解决嘅方法咧，佢就话：点解我哋唔直接啲啫？我哋怕孤独死的意思就是怕没人在身边嘛。我们不如呢加入一个永远单身的社群。你又是孤独，我又是孤独，你又只是挂住看网上面的，我都是挂住看网上面的。 咁即是互相支持。是 啦， 互相扶持。 你又不用怕啊，你不用50岁之前就怕要仲要娶老婆。你小姨婆，你又不用怕呢现在40岁之前你要嫁个男人啦。我们这里五六个人开个 group, 或者你不知道怎样再开大一点呢，他说我哋永遠同大家都係單身嘅，咁我哋咪互相照應咯。佢話咧，反而咁樣嘅生活咧，佢認為嚇，即係會更加容易可以解決到咧孤獨死嘅問題，因為身邊會有人啦，我哋又可以互相牽掛啦。 第一个同一个群体 系啦， 系咪啊？ 系啦，冇错， 住埋一齐咯，喂，不如即系租埋啲地方一齐住喺附近，咁咪有个照应啊，起码至少都。 同埋咧，佢哋谂啲嘢咧，真系好实际啊，啲惊啊，佢哋有好多人赞成嘅，就好啊好啊，有个好处啊。你死咗咧，都会有新嘅人可以加入，保证可以填补呢一个咧空隙。即系可能你开头个 group 有个 group 有十个人，咁有一个如果走咗嘅话，咁唔紧要，我哋咪再招收新会员咯。咁可能仲会有第二个人加入咧，咁我哋继续，哎，我先互相照应。 都系 嘅。系啊，佢话我哋呢啲结唔到婚嘅人咧，或者我哋决定咗咧，人生至少要珍惜同朋友要有啲联系。佢话咧，比起强迫自己无端端要结婚咧，佢觉得咁样仲容易好多。 啱系，喂，你揾个朋友或者揾一个互相照应嘅人就容易讲伴侣。如果揾到嘅话，一早就揾咗咧。 系啊，甚至乎有啲人咧越谂越灰咧，就话啦，我都觉得咧揾一个咁样嘅朋友咧，仲安全过结婚。佢话点解啊？结婚都可以离婚噶嘛？ 啱啊！ 我而家同佢结婚，我谂住唔使孤独死，点知五年后佢同我分手，咁我到时点算啊？ 系，仲有源源不绝嘅会员可以一路咁喺唔同嘅时期加入同埋补充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但系咁你谂下几惨，即系咧。到時在他哋呢個 group 裏邊咧，最不想看到結婚的人咧，就唔係嗰啲，唔再係嗰啲日本女明星，就變咗啲 group 友啊！你唔係結婚啊？ 你應承我同我一齊噶。 係，不過呢個係佢哋嘅選擇嚟噶嘛，起碼都可以解決頭先你所講最重要係咩孤獨死嘅呢一種嘅問題啊，都係一種好嚴肅嘅社會現象啊。 我會都係想臨死之前試下拍拖，如果咁樣。 係嘛，留下來嘅人好重要啊。拜拜。 拜。 同太歲在半路停步，只聽著每顆心跳和脈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開始跟結束。好呼吸多數萬次，難道這樣容易？你最後那一口氣呼了，便發現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臨時別去，放下句點。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痛着內畫邊，可似留低的與重生的，卻在這邊怎撐過餘生的浩劫。